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大型通俗理论电视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日前在央视新闻频道和北京卫视播出。节目以年轻的视角、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赢得年轻观众的关注。节目监制、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郑荣介绍，节目组耗时六个多月，在数百人中选择了32位嘉宾进行故事分享和理论解读，力求能和青年学生顺畅交流。改编自杜卫东、周新京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江河水》在江苏卫视开播。这部剧以港口改革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港务局在新局长江河的带领下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创新的故事。剧中生动刻画了以秦昊饰演的港务局局长江河为代表的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先锋人物，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8大以来江苏人民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新版电视剧《风声》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主创分享了作品的创作初衷和拍摄历程。文艺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这部剧的创新与探索，认为这部剧创造了谍战剧的新风格。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一部谍战剧，《风声》最大的特点是人性化而不是脸谱化，人性描摹和心理刻画细腻。据了解呢，这部剧将于2019年在腾讯视频上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榜上组合好妹妹。本周他们两首歌在榜，日子是新歌进榜排在第27位，我的爱对你说挺进前10排在第9位，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是心中喜欢就说爱。 花儿美丽有点儿彩，姑娘娇美的浪来爱，为何你对我不理又不睬，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美丽有点儿彩，姑娘娇美等郎来爱，为何你对我不理又不睬，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花儿美丽不常在，清水却不再来，说出

90年代，那英去台湾地区发展，在众多优秀音乐人的努力之下，创下了好口碑，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在那英的众多经典当中，也有林隆璇的一份功劳。那刚刚这一首1995年那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由黄桂兰作词，林隆璇作曲，《白天不懂夜的黑》。1996年，张学友推出普通话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他在巅峰时期的一张制作精良的唱片，唱片销量过百万，成为当年销量最高专辑，仅次于《吻别》。而这张专辑当中位列曲目第一首的就是林隆璇的作品，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白敬法作词、林隆璇作曲《慢慢》。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

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我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颠倒，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 我们听到的是苏永康在1997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由王中岩作词，林隆璇作曲，《爱似狂潮》。32年前，林隆璇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创作比赛获得季军，开始了音乐生涯。1991年，他加盟福茂唱片，发表了大热对唱情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之后又为加盟福茂的周慧敏、那英等很多歌手制作专辑、创作歌曲。在90年代，众多耳熟能详的流行经典都出自林隆璇之手，他也成为中文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进入新千年，林隆璇作为评委，在歌唱比赛上发现了一位身材娇小但声音很有力量的女生，他将这位女生带到了福茂唱片，并且花大力气打造，她就是张韶涵。尽管后来二人因为合约等原因不欢而散，但是这份知遇之恩是无法磨灭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为他创作的这样一首《失忆》。在明天我们将会揭晓全新一期的中歌榜 Top 40排名，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下雨后还给蓝天冷寂冷，在分手后不算亏欠，跌跌撞撞的缠绵，认认真真的实现，这样谁不流泪，就当作最后亲吻吧，释放在这时间中不算惩罚，热热烈烈的沉沦，冷冷淡淡的抽身，我算是残忍的吗？我如何假装我心里不再有你，沉溺后清醒，你却是一场的平静，习惯慢慢适应，这样就能转移自己。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算是残忍的吗？